承受不起。若就这样离去，我又很难平静。从你的泪滴，我找到被爱过的证据。有冲动想哭泣，只好紧紧抱你。 近历百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百得利翼装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订车更享万元好礼，详询0106137777。 爸

生得好过，可能到某日会知道。 望着第一颗坠落至夜空的流星，我想你会知道该怎么定义生命。再望着第一颗坠落至夜空的流星，我想你会知道该怎么定义生命。

一条河，抵挡着多少苦涩。你是我嘴边一首歌，唱尽所有悲欢离合。 蒋雯丽、孙淳、杨紫等主演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的主题曲《幸福》来自于毛阿敏。作为内地歌坛的大姐大，毛阿敏是演唱了像《篱笆墙的影子》还有《投入的爱一次》《历史的天空》等很多首这样脍炙人口的影视剧的主题曲，特别是91年的那首《渴望》啊，更是火遍了全中国。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接下来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信的《火烧的寂寞》。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弥漫着浮 休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说，下班飞了，被大海淹没，从山底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活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手，像半飞了，被大海淹没，手上的花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 火烧的寂寞，这是信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是由李荣浩作曲，姚若龙填词的。你没有听错啊，作曲的就是那个小眼睛的男生李荣浩。你可能是看了《我是歌手》之后才慢慢的了解他，知道他，可是当你翻开他以前的履历，会发现他已经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从小就学习低音小提琴，20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相关的专业书籍，然后22岁的时候又开始参与了很多当红歌手的歌曲创作，还有幕后的制作。所以小眼睛的男生真的是不可小看啊！继续来听唐娜《落花流水》。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远方，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份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远方，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

心来做。 熊为很多的天王天后都写过歌，然后担任过制作人，像陈慧琳的《北极雪》还有《记事本》，包括那英的《出卖》，还有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这些经典的曲目都是出自周传雄的手笔。还有啊，他曾经很得意地向媒体透露过，光是他刚刚演唱的这一首《记事本》就让他赚了大概80万的人民币左右。继续来听到一首很迷离的歌，来自郭靖的《蒙娜丽莎》。 想像家长，难过还会受伤，要学着不怕，还要坚强。爱有一天会遇上，爱我就会守在这晚，给我方向，给我温暖。我爱离开我，还没有调好时差，月光渲染星空，黑夜漫长，谁拉住我的手，蒙娜丽莎，蒙娜丽莎，让我从失 郭靖的《蒙娜丽莎》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盖世英雄》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这个专辑呢，整个呢就是在讲他的新的概念的国粹啊、京剧啊、昆曲全被他点播了一番。别说，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意思。时间过了这么久了，听起来还是觉得很新鲜。 盖世英雄到来，文光24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hop， 建立新的格局，新的突破，新的曲风， 才有新的盖世英雄。 把收音机开头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又是流行要模仿他，真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期待，驾，盖世英雄到来，世界是舞台哟。Yo, it's Jin and Lee Hong.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s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J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不使问，你想同意，做英雄很不容易，不错。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ike low C. 八二七二二中一万，啊，盖世英雄到来， 早就。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我哭 醉的 Tango， 这是邓丽君在87年的时候灌录的一首歌曲。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有很浓厚的邓丽君烙印的，但是呢，这首歌的原唱并非是邓丽君本人。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台湾歌手杨小平是首次灌录了这首歌曲。其实有些歌是年头越久听起来越有感觉吧。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魏晨的《花开那年》。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聚聚会有行业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知道吗？下雨了，你喜欢的花开了，如此坚强。雨伞在门把上，楼下送走了新娘，美丽就像你一样。我曾如此奢望，一路风霜能与你分享，又害怕会这样依赖着，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疯狂。请不要失望，哪怕平淡收场，青春看似荒唐，没人会选择投降。我懂你的倔强，你懂我向往。如果消失在远方，请不要悲伤，即使你不能忘。但愿花开如常，你会笑着抬头望。我愿化作清晨，那叫醒你的阳光。 会这样啊，依赖着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疯狂，请不要失望，哪怕平淡收场，青春看似荒唐，没人会选择投降。 时间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